舞段，豪华阵容璀璨巨阵，演绎唯美芭蕾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嗨嗨嗨，到了北京时间22:01，欢迎各位同学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北京音乐广播，收听 FM 97.4，由麦麦麦同学在每个周末夜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的直播间问候所有正在享受周末的每一个你，大家周日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那在今天晚上呢，同样我们有2个小时，一直呢持续到12点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在线上听听歌，唱唱歌，放松一下，聊聊呢属于周末最后的这一点呢，你知道这个可以互动的小尾巴啊。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的互动呢，很简单，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加入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了啊。来看看呢众多小伙伴们在线上报道的同学们都是谁哈，我们稍后呢来点点名哈。同时你也可以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的全拼，麦家族全拼就可以了。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啊，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22:05，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呢正式开始了，那经过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力的开场歌过后呢，哎呀，我也是这个马不停蹄活力的奔向了直播间，回来跟大家一起呢来放歌听歌啊。因为呢刚刚啊，我从 GQ 年度人物盛典，这次2018年的 GQ 年度人物盛典呢，特别荣幸哈，这个可以呢受到他们的邀请，然后呢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感受一下我们此次 GQ 年度人物，哇，绚丽的闪耀的诞生啊！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个璀璨的这个帅气漂亮的各位艺人朋友啊，你像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包括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小 S， 看到了小 S 的现场，哇，继续的火爆。而这次是这个娇娇主持，娇哥主持哦，这两个人呢又是这个再次哈、啊、在这个晚宴上来同框了啊。这个被问及呢最期待见到谁的时候呢，这个机智的回答哈、啊，我谁都想看到哈、啊，千万不要挖坑给我跳。啊，小 S 和黄子佼，然后现场呢还有这个体育明星啊，武大靖，有没有？惠若琪啊，我还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啊，我刚刚得知白宇同学原来是90后，啊，真的吗？为什么看起来这成熟的帅气已经提前拥有了？还有很久不见的众多众多 Angelababy。杨子姗，以及呢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偶像练习生 C 位出道的蔡徐坤坤坤，这次呢在这个我们的盛典上呢也是有非常精彩的表现哈。前段时间呢我跟蔡徐坤也有合作他们的这个偶像练习生的巡演的北京站啊，包括呢这个还有一站是我来这个受邀，然后呢帮他们来进行主持的哈，现场人气哇那叫火爆。昨天晚上依旧见识了很多粉丝朋友的力量哈。其实你会发现一个盛典的成功举办，包括呢这个年度人物的诞生，不光是有这个粉丝的尖叫，有这个流量的这个热情哈、啊，更多的是呢，大家的不懈的一年一年的努力，每一年呢，哇，都会诞生出我们所谓的在每一个行业的年度人物。你心中在今年你觉得哇非常棒，2018年度，你看已经到了9月份，时间过得多快啊！那在这一年当中你看过很多的无论是艺术的作品啊，包括呢在各个领域里面你有所喜欢的人啊，所崇拜的这个欣赏的人哈、啊、都可以，那他或许就是你心中的年度人物了。这次呢 GQ 成功举办了2018年的年度人物的盛典，我也是特别受邀然后呢参与，诶，好像全场应该就我一个广播人哈、啊、非常荣幸，也希望呢在2018年接下来的时间里到2019年继续带给大家声音的力量和声音的年度的传递哈、啊。好，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你最最熟悉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晚上想听点什么？哎，客官来了来，哎，这首歌一定要播一下。我们今天听到是一个很特别的 remix 的版本，因为在昨天 GQ 年度人物盛典的现场竟然看到了本尊来到现场哈、啊、Jess Glenn Hold my hand， 现场时的一口气连唱3首歌，最后导致我们所有这个前排的这个各种嘉宾朋友们都热舞起来哈、啊、很难忘的夜晚。 听吧麦克风， 听吧麦克风， 音乐和生活中的影像色彩，各个行业的魅力，我们都可以理解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最最不一样的元素。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麦麦的周末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我是你好朋友 DJ 麦同学啊！看到了麦家族 麦 Home 的点歌贴上线的众多抢到我们的前几名的同学们啊，这个搜索同学小搜索来了，他说呢，这个今天抢到沙发啊，毕竟呢，一定要这个点播一首自己呢想要表白的爱豆的歌曲，昨天深圳现场超赞的熏熏和大麦，不是我哈，所以没在那个现场。刚好今天和熏熏有发微信哦，那送上一首他的歌。 重复重复重复生活像个圆圈圈，有人心烦，有人意乱，又围观， 对啊， 心烦意乱，周末要好心情。 难关难关难关，慢慢也习惯，关键总是落单，多少期盼没轮没换，很显然都无关。天哪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连乌云出现都有闪电做个伴，宁采我还，至少这天气由我掌管。天哪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将大人与我有关。独饮财物天生就不喜欢圆圈圈，让人心烦，让人意乱，太圆满不自然。难过难过难道还能难过天，试问何为简单，多少心酸，惨绝人寰，很显然都有关。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连乌云出现都有闪电做个伴，宁采我还，至少这天气由我掌管。天啊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宁采我还，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关。 Everybody's sing, cause we don't give a damn about the pain. Cause I'll be a shake until the day, until the dawn. And we get all through the night to the early morn. Come on and I will take you around the hood, run against the lead. Cause we can any time of day, it's all good for me.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六晚上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两三小时三五好友在空中约会，甜蜜的约会正在进行中。What's DJ 麦 ？Happy weekend！ 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新浪微博跟我们见面接头，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

民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明天是多云天气，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整体不错，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提醒大家，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外出需适当添衣。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傍晚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晚第14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在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秉承为时代为人民而创作的精神，举办了230场群众文化惠民活动，也为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本届电影节为群众带来了210部影片、300场展映，规模创长春电影节历史之最。电影音乐季、电影嘉年华等活动吸引了3000多支群众文化团体参与，1500多场次公益电影、城市穿越等文化惠民活动给群众不断带来惊喜。年轻人是未来电影的中坚力量，本届电影节的10个主要奖项有6个是奖给年轻电影人的。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青年微电影视频展评、电影梦想大典等活动也为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徐峥凭借电影《我不是药神》获得金鹿奖最佳青年男主角奖，章子怡凭借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获得金鹿奖最佳青年女主角奖。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Sherlock Mine 全新出击， 南北共制点，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ne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ne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见。 周日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ne。 再一点，直到你有一天能够明了，我做得到，我做得到。我的声音在笑，泪在一秒，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 听不到，怎么会听不到呢？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大家的小小音乐心愿必须要听到。在麦家族 My Home 今天的这个抢到沙发的小搜搜和这个第二名的悠悠呢，都可以获得呢小熏熏的音乐礼物哈、哦。然后新岛呢，今天没有沙发，没有板凳，地板也很温暖哦，而且呢也不是凉冰冰啊，是舒爽，像现在这个季节一样啊，真太爱秋天了哈、哦。但是呢，在秋天，麦同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怎么样防干燥哈。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兜着圈子来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对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记忆在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 化成更好的人。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化成更好的人，哦，进化成更好的人。 变成更好的人，有的时候不是一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需要有一个他，或是呢有更多的他，才可以呢让我们变成优秀的更好的人。在22:45连听了两首歌曲之后呢，好像对这个整个的思绪哈，有了一点点的提升，有了一点点的思考。在这样的一个入秋的夜晚， 多余的时候， 是不是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有可能的夜晚？ 这时天刚好黑了，当我快忍不住的时候，当别人开始多余的时候，当爱悄悄来临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无尽浪漫，无限可能的夜晚，冷了就代替所有灯，让音乐代替话语声，此时无声胜有声。

ージで本当は話したくない行き場のない思い込み 新鲜的咸麻辣的辣，我在线拿麦克风等你哦，我们 boyfriend。 哈，22:54，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周日晚上10点钟，为全球正在收听电台的每一个好朋友。说声晚安，说声晚上好。那 DJ 麦呢，再次在节目当中啊，问候大家周日快乐。明天呢，又要投入到全新的工作日当中了。各位做好准备了没有啊？啊，不管呢，准备好了没有？这时间呢，是很神奇的一件东西啊，不断的往前推进，也没有什么办法呢，可以阻拦时间的这个往前推进的这个步伐。那我们怎么样？只能去享受，好不好？麦冬古朵儿说：“哎呀 ，DJ 麦，我看到你这个。”在我们 GQ 年度的人物盛典上面呢，换了一个新的发色，虽然带走了印象中那个白衣黑发简单干净的少年。哎呦，你这还称呼我少年，我只能说你人真的很好，却让我看到了更加真实的你，有点陌生，有点熟悉。为什么换了一个发色就是更加真实的我呢？因为你知道，从09年那个时候演舞台剧，我就尝试了很多头发的颜色哈。也可以理解为呢，这个艺术的创作的需要，舞台剧上面的这个表现哈，人物的这个形象有染过什么、绿色、蓝色。那个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现在想想看，觉得有一点非主流啊。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尝试和感觉嘛，尤其是呢，对于很多的色彩而言，对于很多的艺术的尝试，音乐啊，包括呢这个视觉等等，我觉得就是一种尝试的感觉，没有所谓的这个多么的真实或不真实，都是不同的我吧。嗯，最熟悉的陌生人是谁呢？

们先听到的这首歌曲哇，有爱。 जाने कैसी बरकत है दाल खिचड़ी में भी दावतों की लज्जत है फिक्रों की लकीरें हैं देखो फिर भी अम्मी मेरी दुनिया में सबसे खूबसूरत है शमी चीशिंग ओ थोड़ी सी मोम है थोड़ी सी गुसर्फ भी अम्मी की भी जैसे उनके सीने में टिक टिक टिक मेरी धड़कन है मुझे उनके सीने से लग के मिल जाती जन्नत है मेरी प्यारी अम्मी जो है मेरी प्यारी अम्मी जो है मेरी प्यारी 没错，好听的神秘巨星 OST 送给正在收听麦麦的周末现场的众多听众朋友们。23:14，给你苏打绿， 天呐，麦克风。 只言春天，破碎秋千，始终不。过秋天，烂了蜿蜒，红的你可见？只是你迟到一千年，我黄昏后就不会有眼。发现在印象中被蔓延，你说你放弃了八月。其实不需要蜻蜓点水打完自己十岁之位等待你用力一口下咽红气完在空洞增添恶气厌倦压坏了肩锁成了点还是一条线接近直觉，你似诡谲，最瘦最烂你的脸，是你迟到一千年，我黄昏后就不会有眼，发现在印象中被蔓延，你说你放弃了八月。是不需要蜻蜓点水打破自己十岁之位等待你用力一口下咽红气完在空洞增添 只是你知道，一千年后我黄昏后就不会有烟，发展在印象中被蔓延。你说你放弃的抱怨，其实不需要蜻蜓点水，但我自己是碎纸灰，吞了你用力一口下咽，梦起碗在空洞增添，只是你知道一千年黄昏后就不会有烟，吞了你用力一口下咽，梦起碗在空洞增添。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 大家好，我是 DJ 麦 麦 ，Radio Star。 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今

们不要被淘汰。 我要对你大声劝告，我想借你的手带你去吹吹风，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两个人走一走，管他那边西风，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沙滩，沙滩，沙滩，沙滩。 我想牵你的手，带你去吹吹风，说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两个人走一走，管他南北西东，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 麦克风有麦最轻松，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许嵩。 很多美丽的城镇，爱过许多善良的姑娘。有时我会唱着快乐的歌谣，给那些同样孤独的朋友。不知唱过多少旋律诗篇，不知爱过多少冷眼和嘲笑，只记得每次都会对朋友说，没关系兄弟，一切都会更好。所以朋友请把我在路上叫醒，很久以前我就曾不顾一切为了梦想拼命奔跑。所以朋友别忘了，真的别忘了，也请把我在路上叫醒。栀子般的角落，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空中相约，在今天晚上哦，还有最后一小小的这个时段里面啊，陪伴大家到0点，我们要在时隔一周，在下周六的晚上9点钟再次相会了。不过在平时的时间呢，也可以跟我来交流聊天啊，分享心情，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或是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新导说，周日的版的节目呢，感觉时间过得太快太快了，好想这一刻让时间静止，好想一生爱你千百回。 不了外面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你，只想和你在一起。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相信我的柔情，明白我对你的爱。一转眼青春如梦，岁月如梭，不回头，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天知道什么时候地点也因会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天哪，

首令呢跟百大 DJ Hardwell 的合作，上次呢也是在北京进行了发布会哈，我呢是作为这次发布会的主持，所以呢也现场见证了这样的一个特别棒的时刻哈。这个中国的很多的我们的这个音乐人呢歌手呢可以和很多很多国际的音乐人呢去交流，用音乐呢做出更多的一些惊喜作品哈，带给我们相信的是很多乐迷心中的一个最大的福利哈。23:56，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不要忘记在下周六晚上9点继续回归 FM97.4 收听全世界都在聆听的最好玩最有趣的夜现场。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祝大家晚安。 Shake it out, shake it out. I think it's gonna break, break, break, break, break. And I think it's gonna fake, fake, fake, fake, fake, baby. I'm just gonna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it out, shake it out. I never miss a beat. I'm lightning on my feet.